全力制造浪漫与追逐，轻欢被情困，失去情感难舍难解难分，只想尽快明爱，而爱被爱，不想独个自怨自责，高速恋爱深沉，复制情感情深情话情真，找到动作动态像透视，你仿佛是你是你是你一个复制品。制造和在中一样，不必将陪衬，失去情感难舍难解难分，只想尽快明爱，而爱被爱，不想独个自怨自责，高速恋爱深沉，复制情感情深情话情真，找到动作动态像透视，你仿佛是你是你是你一个复制品。爱无处未发生，搞不出真心与真，败类那会爱得震撼，爱无永没替身，一颗心不肯变心，欠缺掉你哪会真，情感情话如假如真，不可圆满完美没缺没破，即使形似貌似神似，思想不会相近，复制情话情痴情心成功，奢想越痴而爱越吻像你，举止动作神态做到不可复制零。